孝冲皇帝。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，帝崩于玉堂前殿。梁太后以杨徐盗贼方盛，玉虚所征诸王侯道乃发丧。太尉李固曰：“帝虽幼少，由天下之父，今日崩亡，人神感动，岂有人子反共掩逆乎？喜秦皇杀丘之谋，及近日北乡之事，皆密不发丧，此天下大计，不可之甚者也。”太后从之，即目发丧。整清河王算及渤海孝王弘之子纂皆至京师。算父曰清河公王延平，延平及弘皆乐安夷王宠之子，亲圣真王抗之孙也。清河王为人严重，动止有法度，公卿皆归心焉。李固谓大将军纪曰：“今当立帝，宜则长年高明有德，任亲政事者，愿大王审详大计，察周霍之力文宣，解邓延之力幼弱。”纪不从，与太后定策尽忠。秉臣纪持节以王清盖车迎纂入南宫，丁巳封为建平侯。其日即皇帝位，年八岁，算罢归国。将卜山陵，李固曰：“今处处寇贼，军兴废广，新创县陵，复发非一，地上又小，可起陵于建陵营内，以康陵制度。”太后从之。即位，葬孝冲皇帝于怀陵。太后伪政宰辅，李固所言，太后多从之。宦官为恶者，一皆斥遣，天下贤望治平，而梁冀深计及之。初，顺帝时所除官多不以赐，即固在世，奏免百余人。此等计怨，又希望继之，遂共作飞章诬奏固曰：“太尉李固因公假私，依政行邪，离间近期，自隆之党，大行在鬓，路人掩涕，故独胡粉世貌，搔头弄姿，盘旋言养，从容治部，曾无惨达伤悴之心。山陵未成，围剿旧政，善则称己，过则归君，赤烛近臣，不得侍奉，作威作福，莫顾之甚矣。夫子罪莫大于累父，臣恶莫深于毁君，故之过信，是何诸辟？”书奏，即以白太后，使下其书。太后不听。广陵贼张英复聚众数千人反，据广陵。二月已有，赦天下。西羌叛乱积年，费用80余亿，诸将多断道老柄，私自润入，皆以珍宝货物左右，上下放纵，不恤军事，士卒不得其死者，白骨相望于也。左平义良病，以恩信招诱叛羌。黎南胡奴等50000余户皆亦并降，陇右复平。太后以徐阳盗贼击斥，博求将帅。三公举捉令北海腾府有文武才，赵拜甫九江都尉， 与中郎将赵旭助冯衮和周郡兵数万人共讨之，又广开赏目，前意各有疵，又一遣太尉李固未及行。三月，福等进击众贼，大破之，斩马勉、范荣、周生等千五百级。徐凤以余众烧东城县。夏五月，下邳人谢安应募，率其宗亲设伏击凤，斩之，封安为平乡侯，拜藤府中郎将，都阳徐二州事。丙辰，诏曰：孝商皇帝即位余年，君臣礼成，孝安皇帝承袭统业，而前世遂令公陵在康陵之上，先后相于失其次序，今其正之。六月，鲜卑寇代郡。秋，庐江盗贼攻浔阳，又攻盱眙，藤府遣司马王章击破之。九月庚戌，太傅赵俊薨，藤府进击张英。冬十一月丙午，破英，斩获千余人。丁未，中郎将赵旭做魏诺诈增首级，弃世。溧阳贼华孟自称黑帝，攻杀九江太守杨岑，唐府进击破之，斩孟等三千八百级，虏获七百余人。于是东南西平，振旅而还，以府为左平邑。永昌太守刘军士铸黄金为文蛇，以献大将军纪。益州刺史种稿纠发逮捕，持传上言，纪由是恨稿，会八郡人扶植，聚党数百人，自称天王。稿与太守应承讨捕，不克，利民多批伤害，纪因此献之，撰代稿成。李固上书曰：臣符文讨捕所伤，本非稿成之意，实由县吏据法畏罪，破竹深苦，至此不祥，彼盗贼群起，处处未绝，稿成以手举大奸而相随受罪，臣恐举伤州县纠发之意，更共弑逆，莫复尽心。太后醒奏，乃赦稿成罪，免官而已。金蛇书司农，即从大司农杜桥借官之，桥不肯与。即小女死，令公卿会丧，桥独不往，即由是闲之。